朋友们，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986，收听乐听经典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一上来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蔡依林，是她演唱的一首《柠檬草的味道》。在歌中呢，把爱情的味道比喻成这种柠檬草的味道，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青涩，但是我觉得歌词当中写的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还有这句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寂寞要自己负责，这几句歌词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感情的一些观念，我觉得还是证明在爱情当中得到了一些的成长。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有点让人心酸的这样的一首情歌，它来自于杨宗纬，洋葱。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盘底的洋葱选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我的绝望装得很 去，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被浇熄，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您在听到杨宗纬的这首《洋葱》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杨宗纬的声音真的像是在您面前一层一层地剥开了一个洋葱呢？让人听得只想流眼泪。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啊，写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它能够把洋葱的一些特点和感情当中处在失恋状态的人的这种心境结合在一起。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洋葱其实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啊，都是五月天中的主唱阿信来创作的，而阿信自己呢，也在一些场合演唱过这首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粤语歌曲，叫做《半梦半醒》，来自于歌手谭咏麟，一起来听。 再醒，好让梦境永远只隔一对，一分一秒热吻身影。这刻可否不经意地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只影？亦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能共听。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神无梦也可情共永。 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恍惚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多多少少揣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和应，明晨无梦也可情共永。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半梦半醒》，它是谭咏麟1988年的一首老歌了。接下来好歌继续，我们会听到台湾歌手陈明真的一首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发行的年份呢也和刚才的那首《半梦半醒》差不多，它是1991年的一首老歌了。在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呢，歌手陈明真他就说了，他说只要是稍解人事的人呢，都会有恋爱的经验，它和吃饭一样，属于人的本能。不过爱却比人的任何一项本能都更需要学习，因为每个人爱的方式不一样，年纪、环境等的改变都会对爱情价值观有不同的定位，所以呢，人要不停地学习爱人。我非常同意陈明真的这个说法，就像歌词唱到的一样，我们应该学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人。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面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节目，我们一开始呢听到了几首让人有点心酸的情歌，而接下来为您安排的这两首歌呢有点反转的意思，歌名都和快乐有关，而且歌曲听了以后呢也会带给您一些快乐的感觉。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庾澄庆演唱的《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快乐，它到底是个什么？

交给你，满满的爱心在黑暗中供养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满满的爱心在黑暗中供养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耳边听到的这首《等你爱我》，他的演唱者是陈明，是他在1999年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的一首插曲和片尾曲。当那句饱含深情的“等你爱我”爆发出来的时候，会让人轻易就感受到内心深处的一种震撼。 可能是我感觉出了错，或许是我要的太多。是否每个人都会想过，害怕相见的人你走了，也许从未曾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 在一起。梅兰梅兰，我爱你，你像兰花的招人迷，你像梅花的年年绿，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一首节奏感很强的老歌，它是1978年刘文正的作品《梅兰梅兰我爱你》。梅兰梅兰我爱你这句话呢，一直被反复的唱起，朗朗上口，也难怪它是一首流行度颇高的经典歌曲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会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它是李荣浩2013年的作品《模特》。这首歌它的创作本身的源头呢来自于黑人音乐，而且李荣浩也坦言说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是由观察而来，从电影啊、人啊、事物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参考，想要传达出的呢也是说人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变成了模特这样的一种状态。我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像无数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这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了，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 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时间过得真快，马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剩一首歌的时间了。这最后的一首歌为您送上的是任贤齐的一首《天使也一样》，是一首让女生听了以后觉得会很暖心的一首歌。在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您，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什么不说话，说真的我好心疼你这样，你这样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啊，而他我搬出你的家，爱情没有你想象中可怕，你看外面的太阳温暖的明亮，你可以飞翔飞到我的天堂，天使也一样你一样会受伤，就算天塌下来也有我来扛，此时此刻遗忘，我会在你身旁到地老天荒，天使和你一样你一样会受伤，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不管风雨多狂，我是你温柔的God。 受伤，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不管风雨多狂，我是你温柔的避风港，我的爱情因为你而发光。天使也一样，也一样会受伤，看着你的泪光痛在我胸膛，不管风雨多狂，我是你温柔的 23点整 ，FM 986。